所以不会变质。自然风干的葡萄干品质看上去没有那么漂亮，但是却是天然美味。而很多市面上很好看的葡萄干往往都是用其他方式酿成葡萄干的。翻过达坂城，我们可以去往蛟河古城。蛟河古城应该算得上是东线的著名景点了，对于古迹非常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。去蛟河古城的秘籍是必须要涂好防晒霜，一定要防晒，这里因为太晒了，整个古城没有一棵树，没有一片阴凉地，就是这样荒凉的地方却有着非常古老的文明。当然了，有机会或者是你时间充裕的话，我也建议你一定要去参观一下维吾尔古村，这是对当地民族的风土人情有着必要了解和深入探究的一个好方法。我们56个民族的大家庭当中，每个不同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。穿过维吾尔古村，不远处你可以看到葡萄沟，那里便是品尝新鲜葡萄的好地方。成熟的葡萄直接摘下来就能吃，而在葡萄藤的下面呢，当地人正在这里喝茶休息，你也可以凑上去一起喝一杯，其乐融融。到了吐鲁番，当然还有一个火焰山等着你去征服。是的，就是孙悟空去征服的那一座火焰山。话说这里真的是太晒也太热了，回想当年玄奘法师从大唐去往西天取真经，现实生活中的他并没有那些通天入地的徒弟来保驾护航，而靠的完全是他的意志来征服一个又一个的恶劣环境。 我们的家乡，我们的家乡是最美的地方，连绵的雪山，优美的操场，操场的下面是城市和村庄。我要来唱一唱这里的人们，这里的人们勤劳又善良，这里的人们心底最渴望，渴望你见到隔壁太阳。假如你失去了生活的方向，假如你善良勇敢又坚强，只要你站在这片土地上，他们会扯着嗓子大声对你讲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里是新疆，是我们出生的地方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里是家乡，是我们爷爷生活的地方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里是新疆，从一片荒凉到瓜果飘香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里是家乡，是我们爷爷生活的地方。我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家乡，我来到了远方，来到了远方也剪断不了我，剪断不了我心中的渴望。古老苍茫家乡的土壤，是我坚强生活的脊梁。疲倦的时候我就会看见挺拔的白杨树站在我身旁，这就是他们赐予的力量，让我们怎能不坚强。这就是他们指引的方向，让我满怀希望迎接曙光。这就是他们赐予的力量，让我们怎能不坚强。这就是他们指引的方向，让我满怀希望迎接曙光。 朋友对我讲，新疆是他们向往的地方，生命的坚强，迷人的风光，还有那一个一个漂亮的姑娘。我们眼里朴实的家乡，在别人眼里就变成了天堂，说也说不完深夜的赞美，所以我一遍一遍大声的歌唱。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新疆，是我们美丽的家乡，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家乡，是爷爷奉献一生的地方。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新疆，是我们美丽的家乡，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家乡，多少人梦寐向往的地方。 没有人能抵抗住这种力量，就像谁也无法抑制住你的想象。我这里是新疆，是我的家乡，它广阔美丽，天生它就是这样。我看那四座湖水映着晚霞泛着星光，那沙里面湖在沙漠中间流淌，我想我渴望我歌唱，我绽放在我出生的这片土地上歌唱。我广阔眺望，感受吐鲁番的阳光，看着千山山脉绵绵万里，伸向远方。是我很久以前就离开了我的家乡，可是在回忆里从来都不曾遗忘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去踏遍新疆的每一个风景。接下来这条线路呢，应该是天山线路了。刚才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已经被地表温度70摄氏度的吐鲁番的火焰山给吓到了呢？如果你被吓到了，或者是不太喜欢那么晒那么烤的话，那接下来可以清凉一下了。天山的天池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旅行目的地了，你可以搭乘缆车直接到达山顶。喜欢这样的蓝天和白云，而且还有清冽的空气，美丽开阔的视野，水质这里保护的是相当的好的。远山峰顶在夏日也依旧是皑皑白雪。在天池当中，朋友们可以选择搭乘快艇离开一池的碧水，那种感觉绝对让人心旷神怡。天池的水是飞瀑流下而形成的，远处可以望见飞瀑之间的彩虹。天池虽然算得上是大众景点了，但也特别推荐大家去游览一番，因为这里的景致真的是太美了。而天山脚下有骏马可以驰骋驾驭，在河谷策马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。是不是感觉这条线路一下子有了生机，绿意盎然了呢？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北线。新疆的北线会有喀纳斯、禾木和白哈巴。 So I smile, I know I'll feel this loneliness no more. 从乌鲁木齐一路向北，首先可以游览一下的就是乌尔河魔鬼城。之所以叫它魔鬼城，便是这里的雅丹地貌，在夜里风呼啸而过，而被风侵蚀的石头呢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，它的造型就显得更为诡异和恐怖了，所以得名鬼城。雅丹地貌呢，在中国不少地方都有，但是新疆乌尔河呢，开发的是比较完全的，而且风蚀地貌也是非常明显的，自然的雕琢形成了惟妙惟肖的画面，加上每个人自己的想象力，就会有所谓的景点了。比如这边是头，而那边则是一个回眸的少女。相比于魔鬼城，可能五彩滩显得就更加清新一些了，各色的山峦在此起伏，而古纳河边尤其是夕阳西下时的美景，金灿灿的一片，浑然天成。石头上这一层薄薄的色彩是经历千万年而形成的，所以一定要珍惜保护它们，参观的时候一定请走栈道，不要踩在这些石头的表面上，否则大自然千年之功毁于一旦。北线的最终目标便是喀纳斯湖。 喀纳斯湖是一个冰川冰字湖，湖水清澈冰凉。都说喀纳斯湖会有水怪，不过到现在也无法来证实这个消息。湖水是碧色的，而湖畔的草甸呢，厚厚湿湿，绿油油的。想象一下，在这样的场景当中，在这样的画面之中，与心爱的人策马扬鞭骑行湖畔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次体验。喀纳斯湖的美不断在于湖景的本身，更在于河流里的几个湾，尤其是月亮湾是湾中之最。而卧龙湾呢，因为中间的浅浅的形状很像恐龙而得名，是不是很形象呢？北疆的云是极低的，经常仿佛抬手便可摘取一朵一样，牛羊就在这样低低的白云下自由地奔跑吃草，这就是他们的家园。禾木和白哈巴是喀纳斯湖边周围的两个绝美的小山村，也是可以深入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好地方。爱好摄影的朋友特别推荐，一定要在清晨拍那种旭日初升，整个小村炊烟袅袅的景象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从北疆南下呢，沿途还会有一些沙漠，喜欢玩沙丘的朋友呢，在这里也可以小坐停留，来返璞归真一下，做一把孩童，来好好的玩沙子。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，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各位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继续我们今天的新疆深度之旅。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便是新疆的西线了。西线呢有赛里木湖、果子沟和那拉提草原。我们都知道新疆的苹果特别的好吃，但你知道什么地方的苹果是新疆最好吃的苹果吗？那当然是西线第一城市石河子了。就在石河子城市当中呢，连它街道两边的行道树其实都是苹果树，满街都结着又红又大的苹果，可见当地的苹果真的是名不虚传，而新疆作为瓜果之乡也更是实至名归呢。西线最漂亮的湖泊当然是赛里木湖了，这里也是我国治理最好的湖泊之一。当地政府和旅游部门呢，把所有湖边的小酒店都已经给清理出去了，同时呢，湖面禁止一切机械船只的行驶，这样就给我们留下了如同大海一般湛蓝广袤的水面。到了新疆的最西边，就是霍尔果斯口岸，这里便是我们国家和哈萨克斯坦的边境线了。在这里参观一下国门，你的爱国之情油然而生。那拉提草原是西疆最美的草原之一，冬季的牧场在山脚下，而到了夏季，牧场则在山坡上。每年呢，当地的牧民都要辗转两次。到了夏季，因为海拔高，所以这里也被称作空中牧场。牧场上的马匹毛色油亮，身体健硕，惹人喜爱。当地的牧民搭上帐篷，在原野里生活，看似浪漫，其实也是蛮艰辛的。雄鹰飞翔在雪山之下，毛毡房里炊烟升起，一派美妙的自然生活景象。夜马冰川下，这样的新疆美景，或许也正是你所期待的吧。带上心爱的人一起去新疆，在那里可以一起感受天地之辽阔，自然之宏伟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。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